我得雙周報第二節海外篇，都是全班人馬。 即雖然就其實話就話海外啦，其實絕大部分都是呢、這個 兩岸篇啊， 都是地球外嘅片。 呢個外嘅咩啊？ 先講啲我哋都叫海外嘅先啦。 你媽死鳥角 啊！即有兩位，應該其實唔止嘅，不過我見到啦，我記得。即係有位就係呢個迪士尼嘅知名動畫師，唔識讀英文啊，大家都知我我串出嚟啊 ，ANN 跟住 SULLIVAN， 一位咁啊，一位迪士尼嘅動畫師，咁啊佢即係你點講啊？你噏得出嚟迪士尼嘅經典動畫，佢絕大部分都有份做嘅，當然係指電影啦嚇。咁即係譬如話《風中奇緣》啊，《獅子王》啊，《美人魚》啊，泰山啊、花木蘭佢都有份嘅。咁佢係2000年退休嘅，計啊今年就91歲噶啦。咁佢就因為武漢肺炎過咗身，咁就睇一睇啦。其實我唔係好識佢嘅。 其實仲有一個星，話就話星洲，但係基本上冇乜機會聽過佢個名嘅，叫九米明，就即亦都係星洲嚟嘅名字上，但係主要係做旁白啊演員嘅。 咁啊，仲有一單咧，就係即係佢就台灣的咁就。台灣萬博咁啊，正式宣布停辦，即系直接係停辦嘅，即系呢個2020年呢一年嘅漫畫博覽會啦， 欠翻 直接收皮，咁啊2021年再見咁樣啦。 講住先啦，都冇計噶啦，今年就已經無望噶啦。 係啦，咁仲有呢個有呢個嗰個叫咩啊？英雄聯盟啊，有個玩即係都係冇辦法人相關啊。有個玩家咧就被迫改名，點解？因為佢個名入邊咧，佢 喂大佬我名嚟嘅喎，點解要佢改啊？黐線啊你！ 即係其實知啦，係呢個 講哪我姓氏嘅喎， 姓氏部分就 喂我唔係應該慶翻調翻轉，即係我係先係受害者喎。 先俾觀眾聽咗佢到底叫咩名先？佢個名叫 Corolla， 咪咯， 即 係啤酒名， 即係 Corolla Virus， 即係我哋講嘅冠狀病毒。就是 coronavirus， 咁、因為呢個名字之前沙士係就咁叫沙士嘅 ，moose 都係叫 moose 嘅，但係今次就因為某個國家係咁嘈啦，所以就大家用呢個冠狀病毒去避開咗佢咁叫啦嚇，咁、令到呢個 corona 呢個名咧就通街都知道呢個啤酒廠嗰間就躺槍咗啦， 係咯，依、這個都躺槍我面我咁 嗱呢個咧就躺槍，佢又話呢個名佢官方嘅客服就話佢聽你唔可以用呢個名喎，佢就話。 我实名嚟嘅喎， 点解我唔可以用我自己嘅名字？即系咧，你话叫我听，我唔可以用末日幽灵，我都觉得有少都觉得还好啦吓，因为个名 因为佢唔系正名嚟噶嘛， 最少唔系我身份证上面嗰个名嚟噶嘛，我身份证冇呢个名。 系啊，咁一系身份证上面嘅都实名嚟嘅，咁你唔用呢个名，我用咩名啊？ 系咯，唔系佢可以用其他名，但系你冇理由禁止我用我自己嘅名，呢、這个我唔系，因为佢个名 一个法定姓名嚟噶嘛。 两样嘢，第一佢个名用咗好耐。就唔係而家先改嘅。第二，佢係改翻，佢係寫翻自己個名啫嘛。即係咁啊，但係佢就嗱最少我睇嗰陣時就官方未有跟進。總之佢就 唔係，其實調翻轉佢可以告翻公司先，話即係因為咁樣而被侵害。 即係點講啊？因為社會事件而將某啲名 ban 咗，我覺得可以理解嘅。但係你應該要開翻個特例俾人。你有合理嘅理由， 系咯？我提供到个身份证明嘅话，我你冇理由禁到我噶嘛？ 系啊，即系譬如， 如果唔系打官司嘅， 即系譬如你唔准人个名叫改个名叫 Donald Trump， 譬如啦吓，咁我真系攞张身份证俾听，喂，唔好意思，我都叫 Donald Trump， 即系咁你就冇理由 ban 我咯，系咪咁啊先啊？咁嘅情况啦吓，不过就呢档嘢啲公关向来都唔系太好噶啦，好啦，咁啊，讲完啲鬼佬嘢，如果仲有留再补翻啦吓。我哋讲翻我哋北方邻国啦，先讲最大嘅单，我真系费事阵，从时间唔好控制啊。 咩？呢个先区域计划？ 唔系，未咁快先。Okay. 首先系单呢、這个应该系红头文件嚟噶啦，所以应该就 咩啊？我哋呢个广 东游戏监管局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吓。跟住上海、北京有跟進嘅，咁我相信最終係會全國都有噶啦。 咩網咩呢、這個呢、這個網絡鎖國計劃呢、這個？ 係啦，大部分嘅焦點都喺呢度啦。咁啊，較簡單講就係、是、啦，佢有幾個新規範嘅。第一個就係、是、 同一隻遊戲同時多地同時申報，或者是將原本原本已經有版號的 game 就改名再出，呢兩種嘅方法。咁啊，佢寫就寫換皮，其實換皮就唔係太正確嘅。佢講緊係乜嘢咧？即係所謂佢係講緊佢唔係話唔俾你換皮，即大家知應該我當大家唔知，我照解釋一次啊。換皮嘅意思就係你只 game 放咗喺度，我做咗只 game 出嚟，然後稍微改下啲界面啊嗰啲嘢，就當成一隻新 game 咁樣出，咁樣叫換皮。咁啊，我哋非常知名嘅《Cinderella Girl》就係一隻換皮遊戲，係啦，冇錯，係嗰只係一隻換皮遊戲。我哋好耐之前講手機 game 時提過噶啦。咁啊，佢即係咁啊，佢唔係唔俾你換皮，只不過係話你唔可以。即係喺咁嘅定義之下，神擊巴姆特同呢個 Cinderella Girl 基本上係一個換皮遊戲嚟嘅，係佢有少入邊有少少唔同，後屘亦都有差異化咗，但係佢啱啱出嗰陣時差唔多嘅。喺咁嘅情況之下，你唔可以神擊當一隻 game 出，灰姑娘當一隻 game 出唔得，即係同一隻 game 嘅換皮遊戲屬於，咁就唔可以喺出咁樣去攞申請好多個版號，呢個係第一樣唔俾嘅。第二樣咧就係唔可以一隻 game。明明是不是同一隻 game， 但是你改名改到同一個，即是我做了一隻譬如啦，這個口水數啦，大家比較認識的例子，我做神擊巴哈姆特，然後他做得不行，他要接了，那 我想出了一隻新 game， 但是我又不想去被他批號批過來，那我就將個名字叫神擊巴哈姆特之灰姑娘計劃，即是這樣就出了一隻當一隻新 game， 這樣去做不行。即係佢講緊係，即係唔俾你將個版號玩嚟玩去啦。簡單講就係、是、類似財呢啲好財技 feel 嘅嘢嚟嘅。即係我一個已經批咗嘅版號，去俾一去話佢係一隻係話你一隻未批嘅遊戲，話佢一隻批咗嘅。 即係揀換 換咗個名咯，係 換咗骨架 係啦。咁就係佢唔俾呢樣嘢。咁啊呢個就同大家就相關唔大嘅。雖然有機會有個躺槍， 唔係佢係註冊，佢係註冊個個層面嘅問題啫。係即係佢最終改出嚟個名，咁同佢實際名可能唔同，都唔奇啊。咁要睇翻註冊資料先知 嘅。好啦，咁啊呢個遊戲營運相關比較關玩家事嘅，就其實都係一個強化實名認制啫。即係包括乾掃 game， 包括小遊戲，包括單機 game，包括呢、這個。佢叫弱聯網啊！我第一次聽呢個名詞啊，即係簡單講就係佢個聯網程度好弱嘅。佢嘅意思就係、是，即係雖然佢有連線部分，但基本上都係自己玩自己嘅。佢叫弱聯網。 可能上傳翻啲資料，啲個啲分數啊，或者啲記錄咁樣咯， 係嘛？咁啊，同埋呢個越實名認證要盡快完成，即係現在已經有嘅遊戲就要盡快完成個實名認證嘅部分。咁啊，同埋呢個防沉迷系統都要跟進。咁啦嚇， 六十分鐘一日， 跟住呢個就比較多玩家興奮係點？就應該啦，不可在遊戲中宣傳全球同復功能，如有應及時下線並刪除相關功能。即係話咧，之前我哋講過噶，因為佢舊嘅規例就係、是以中國人為主嘅電商啦嚇，電子商貿即係包括遊戲啦，當係我淨係講遊戲啦嚇。即係俾中國人玩嘅遊戲，你嘅 server 一定要放喺中國。呢、這個之前嘅事嚟㗎啦，就所以會令到好多時候會出現呢個地球服同呢個地球以外服。咁啊，而家出現嘅情況咧就係話，咁因為嗰陣時講緊咧，其實直接係一個選項嘅，將全球嘅 server 放喺中國入邊，咁你就可以全球同服啦。即係你只要唔介意佢會攆你啲嘢啊，外國連過嚟中國好難好困難，呢啲你唔介意呢啲嘢，你可以一個 server 全世界都共通嘅。但係個前，因為你要 serve 中國人，所以你要放喺中國度。因為佢個規矩係舊規矩係咁嘅。新規矩除咗呢條之外咧，再加上一條咧就係禁止全球重複。即使我就算我肯將全世界個 server 都放喺中國度，去符合你啱啱舊嗰條規矩啦，新嗰條規矩就係唔准咁樣做，要強制你要分開佢哋兩個。咁即係簡單講就係你一定會有一個 serve， 如果你要服務中國人的話，你一定會有一個 server 喺中國度。仲有一個西法中國以外，即係佢連呢、這個 即係唔相關啦，即係就算同一個遊戲唔相兩邊都唔相關啦。 係啦，但係佢只係話不能宣揚啫。咁你實際上去連線就應該都可以。即係我呢個西法，我開個中國服同一個中國以外服，咁你中國人要連過去要翻牆，因為通常會長咗你噶啦。 你翻牆過去中國以外服咧，就應該仲可以嘅。 咁你法外翻外嘅嘢就冇。 所以大家好興奮嗰一點，即係話從此我哋呢個佢會唔會呢一條就大家最興奮嗰一條，就係捉住佢哋就話：哦，呢個全世界最強力嘅外掛防治法。我覺得呢句真係好撚毒啊！唔係話阻止佢，唔係話牆，唔係成係外掛防治法。言下之意即係咧，冇、okay. 中國人就冇外掛。 Yeah. 即係雖然佢唔係話一定完全冇曬嘅，大家知道。 但係起碼要 VPN 咯，最難度啊！ 唔係講呢樣，係講緊非中國人都會開外掛嘅。 咪咯。 不過咧，就係、是、我都係嗰句啦，即係之前應該係死咗，唔記得邊隻啊？好似 Ubi 嗰隻啊，全景封咗啊？定邊隻啊？我唔記得咗。係咪 Ubi 啊？唔係我記得。總之好似係全景封咗而，佢就話咧1% 嘅中國玩家，因為佢唔知係個 server 嘅問題定乜嘢啦，佢得 1% 嘅玩家係中國玩家，但係佢貢獻咗 90% 嘅外掛數目，即係有 10%， 其實仲有 10% 唔係中國人嘅。咁啊，同埋呢個 EA 嗰只 Apex 叫做，我唔記得叫 E 什麼，要嗰只都係食雞 game 嘅 EA 嗰只就話。其實只有亞洲服是外掛多抽筋嘅啫，亞洲以外嘅 server 咧，其實冇咁多，其實外掛好少嘅，即係所以大家會好興奮就係、是、哦，原來大家中國人玩中國人嘅，中國以外玩中國以外嘅，咁即係我哋以後都唔使見到佢哋啦，我哋以後都唔會俾佢哋啲外掛搞到啦，所以啲人就話呢個係一個最強嘅外掛防治法， 得正呢個。 咁啊，呢、這個就我只能講，唔好睇小佢哋翻牆嘅本領。雖然啦，有 都要成本，即係增加佢成本咯。 唔止成本嘅，有啲 game 係你翻咗牆，你就真係基本上你可以唔使玩噶啦。你 FPS 嗰啲講緊係 0.0 幾秒 嘅事，翻牆一定慢噶。 段 frame 計嘅時間，你個ping大少少，你都屌失，你都屌老母，你仲要翻牆，即係咁嗰啲就，而且啱啱我講外掛最影響遊戲嘅。遊戲性啊，即係或者影響你樂趣嗰部分啦，其實就係呢啲 FPS 啊嘛，咁啊，所以係會有若干影響啊，但係到底有幾大影響咧，都係要拭目以待啦，只能講緊。即係然後另一個咧就非常搞笑嘅，不得在遊戲中出現殭屍、瘟疫等影前當前新冠肺炎等言論，即係確保喺遊戲入邊所有地見得到嘅地址都唔會出現不當言論，即係加強言論審查啦，簡單 斬線有殭屍咩依家？ 啲咩僵尸末日战啊嗰啲嘢啦， 唔系我唔明，我依家新冠唔识唔到僵尸咩？ 咁传染啊，感染啊嘛，总之佢觉得有问题就有问题啦、 啊。都冇人变僵尸啊？点解突然间叫僵尸唔厉害啫？ 就传染咯，唔知佢系点啦。 好难理解啊！ 即系呢个咩啊？游戏即系分工提供呢个分裂嗰个啊，即系呢啲咁嘅嘢，即系 听惯听熟啦。 呢啲就听惯听熟噶啦，就呢、這个。地图创造玩法、地图编辑功能、自行编辑游戏世界、边界宣扬分裂手作禁止呢啲嘢啊！咁样呢句嘢其实我呢条我直情讲系呢条系动物之心条款嚟嘅， 唔系咯？ 呢 exactly 系动物之心条款。虽然佢呢个形容咧，如果我乜都唔识，三唔识七咁样就咁车落去，我应该会觉得系Minecraft 嘅比较贴切嘅。但系呢个时间点咁样放出嚟，好明显系动物之心条款嚟嘅呢条系。咁啊 ，Minecraft 躺著就係中槍啦！你都預諗咗噶啦，基本上因為我哋之前講動物之心俾人 ban 嗰陣，大家都知道其實 Minecraft 真係最大鑊嘅咩嚟噶嘛？咁啊，然後又另外都係話即係呢個播呢、這個都係呢、這個都係多國玩家在線聊天都唔俾，即係呢個算最大線上賭場都好似唔得咯咁就。我唔知佢可唔可以聊天，我記得好似可以。 雖然線上賭場係已經被人打破咗，呢個笑話嚟 嘅。個大概整理就咁多，簡單講就係佢哋要開始閉關鎖國了，即係遊戲上閉關鎖國。 哦，好事嚟嘅。 即係對點講啊？ 我哋麻煩啲啫。 講翻啲左膠少少嘅講法啦，就係牆嘅存在係唔應該存在嘅，佢係一個邪惡嘅存在。就算呢個其他人會因此而得益，都唔應該存在。 即係點講咧？即係。我哋偉大嘅國家都開始反全球化嗰陣時， 即係因為講緊係點解你會見到嗰扎小粉紅會咁恐怖，就是、因為佢同外界嘅所有嘢 全世界常識對他們不通用，所以當他們湧出來的時候，他就會你會發現一群可以理直氣壯無視常識的人存在。一般我們現實社會會出現這樣的人，其實都是一些反社會人格來的。跟著你會發現他們裡面有段億計都是這樣的人，因為反社會人格的人數其實很少的，是段percent，是段個位數的percent計的，是說 1-2-3% 其實得最多只有 5%。 但你現在發現呢，在中國裡面有 95% 都是這樣的人。為什麼這麼恐怖，就是因為他們的所接收的是不同一個體界。所以這個左膠的說法就是這個牆是會助著這個情況發生的。如果有一個自私一點或正常或者一個普通一點的想法，就是他們自己玩埋一堆，不要搞到我，不要搞到我。簡單說，你正常人 VPN 出來，跟著 做一個正常地球人會做的事，我話知你是什麼人，我都是正常，是正常交流。如果你出到來是出征的，你都等著出醜的基本上。 Steam 那單 Steam 那單就先要多少少鋪排啊，比用我多少少鋪排，因為他的新聞非常多。咁就有關唔關 ACG 事相關啊，所以我略提啫。大家應該聽呢個泰國大戰小分享嗰單嘢啦，大家應該聽過啦。相關係自己搜尋，都幾耐之前，都兩三個禮拜之前啦，唔關事嘅。呢個只係鋪排嘅啫。總之呢件事嘅背景之下， 冇嘅走難嘅啫，都係嗰句。 係啊，呢件事嘅背景之下咧，因為雖然中泰大戰，但係就辣埋台灣，咁啊同埋我哋香港啦嚇。咁啊，組成咗個奶茶聯盟啦， 可以咁解嘅。 啊，咁跟住一個戰場延伸到咧，我哋好出名嘅戰場，仲要係古戰場。就係咁啊情況咧，就係乜嘢咧？就呢個關埠入邊，佢嘅工會戰就叫古戰場啦。呢個大家應該聽過啦。係一個工會對一個工會嘅直接對決嚟嘅，都唔可以叫直接嘅，大家鬥高分啫，都 係鬥高分啫，實在係。咁冇嘢嘅，即係打氣打啫，直頭就 有一場就係一個中國人為主嘅工會對住一個台灣人為主嘅工會。咁台灣人為主嘅工會咧，就唔知係見到對方用簡體字啊，所以改名，定係佢本來就咁樣，佢個名嗰度改個名風事時事。佢個名就叫做好的支那武漢肺炎，佢一開始咁叫嘅係。即係個 get 係乜嘢咧？其實個 get 本來我大家應該知嘅，但係轉咗一層，可能唔明啦。我用翻大家粵語版周星馳007，我希望你叫翻我全名達文西，係嘅文西。我希望你講翻我全名，我個全名叫達文西，係好嘅文西。佢呢句嘢嘅佢咁啊，佢去到台灣咧就會變咗書面語啦。所以就係好的文西咁樣啦嚇。咁呢度咧就係 無視對方嘅稱呼，跟住叫啫。 呢個新冠肺炎呢個 term 出完之後咧，就啲人就開始套翻落去啦。我希望你叫翻個正式名稱，新冠肺炎，好定係新型冠狀病毒，我唔記得咗啦，佢叫咩啊？好嘅，中國武漢肺炎，唔係好嘅，武漢肺炎。我希望你叫翻個正式名稱，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好嘅，中國武漢肺炎，即係個 get 就係咁樣嘅。咁佢呢度入面咧就將個中國直接換咗支那，更加侮辱啲啦嚇。雖然我都係嗰句支那，其實一啲都唔侮辱嘅，佢哋 自己 覺得啫。 上頭， 佢哋喜歡啦嚇，唔緊要。總之就係、是、 都嗰句啦，你中意啦，你開心。 當呢兩粒字非常能激動佢嘅神經之後，我就會非常樂意用呢兩粒字去激動佢哋嘅神經。當我需要的時候，咁啊，總之佢哋就可能見到對面用緊閪字，咁佢就直接將個名叫咁樣到叫好的支那武漢肺炎。咁啲小粉龍嗰啲應該就係小粉龍嚟啦，咁就激到彈起啦，頂你個肺！即係唔單止有人叫咗你唔好用武漢肺炎，咪就仲要用武漢肺炎，仲要加個支那落去，頂你個肺！屌嗱聲乜乜七七，咁啊嬲啦諗住。 同我都係嗰句啦，吹啊！ 首先你又其實落去唔合嘅，因為咧理論上啊，俾 CYC 度嘅話，你兩個 ban 曬。 嚇！ 話咗你聽，呢只 game 貨日本用嘅啫。 係啊，吹啊！佢有權咁做嘅，其實。 佢有權 ban 曬兩邊嘅。 係啊。 不當然啦，正常佢就咁跨區玩咧，佢係冇喐過嚟嘅。咁佢就翻去一個大陸最大嘅遊戲論壇，係應該係最大嘅論壇。我聽好，成日聽我噶啦，個論壇嗰個名叫 NGA。 OK， 咁 雖然係應該話以全中國嚟講唔算一個大論壇，即係佢其實喺中國人眼中唔算特別出名嘅。但如果喺中國嘅 ACG 族群或者宅圈啦。入面就非常之出名，其實同 A 乜春嗰個係幾乎並列最大嘅啦，幾個最大的其中一個。咁啊，好多人都叫佢做最大，因為佢實質上好似都略略大過其他嗰兩檔少少嘅。 咁啊上去諗住搬救兵又好，圍爐取暖都好，乜乜啦。咁就係、是、佢本來就想同大家講，喂佢哋班友仔竟然夠膽叫支那武漢肺炎，但問題就係、是、咧，咁你點樣去唔提呢個名詞之下話俾人哋聽咧？咁佢哋就貼圖。贴上，哇！呢条友仔辱华乜乜七七，咁啊，你梗系要贴佢点样辱华法噶啦嘛？咁啊，结果一贴就俾人删埋，一贴咁，但系佢哋有一日又，我唔知佢哋夺啦，真心交定直逼抢啦吓。佢一贴，咁佢又删，咁啊佢又删，咁啊俾人发现删咗之后，佢又再贴翻上去。咁啊，佢话喂做乜嘢啊？我哋而家要搬救兵，我哋要重仇敌抗，我哋要围炉，佢哋冇讲要围炉啦。你点解要走去铲咗我噶？即係佢完全冇發現啦，兩樣嘢。第一，你翻牆出去係犯法嘅，因為直接係要翻牆先玩到嘅。我記得我印象中，佢哋要翻牆嘅。以我所知，好似係啊。第一，你翻牆出去玩外國嘅 game 係犯法嘅。第二，你張圖本身就唔可以喺個中國的科攬入邊出現嘅。佢完全冇搞清楚呢兩點。結果就係、是、最可愛係乜嘢？佢話：到底其實你哋係幫我哋噶，定幫對面噶？做乜系咁铲我哋头？我哋系搬救兵嘅啫，即系咁结果咧就系咧，好死唔死咧？我到底嗰扎台湾个团到底系 K 到嘅人啦，定系纯粹系 K 到啲人？ 佢知道个消息， 系啦，就睇到呢件事。 咁就想 就开始话啲自演月啦，系咪啊？我哋好唔容易，即系因为佢哋自己先讲噶，佢话。哇！到底系咪对？系咪其实系咪对？系咪其实你哋系咪弯弯啲人嚟噶？佢哋用弯弯懒系亲自咁叫台湾人啦，系咪弯弯啲人噶？你哋即系佢有咁样，跟住俾 K 岛嘅人见到，佢就话：喂，你哋包仔低调啲啦！我哋好唔容易安插咗 NGA 嘅版主，即系咁样扬咗啊！你知唔知我哋几难得先去啊？即係其實佢哋唔係好熟嘅咋， 啲假情報。 因為有啲咧，佢哋有啲係話：我好唔容易翻，你估200萬平啊？200萬係乜嘢咧？當年呢個百度唔知乜嘢百度貼吧嘅其中一個唔知乜春巴巴主用50萬人民幣易手咗，即係係呢個，所以佢哋話，所以點解喺台灣部分人眼中就係一個佢哋啲版主係要俾錢買翻嚟，而且係200萬個大概200萬台幣嘅錢，咁佢哋就喺度扮曬嘢啦，即係呢個其實你連登都會見到嘅，即係嗰啲咧嚇懶係，即係我哋就有啲嘢咁啦嚇。咁跟住結果咧就係嗰只小花熊咧真係信嬌咗，佢話：你啲班主仲正仲唔證據確咗？你哋喺度，點解會 ban 我哋啊？因為你哋係彎彎嘅人， 哇！竟然會 即係你哋係扎台獨狗，即係something like that啦。結果咧就係、是。啲不明就裡嘅人都鬧埋一份，即係我諗係冇錯，你個國家係所有國，但係咧你個 NGA 科諗咧，其實外國都睇到嘅。K 到真係真係， 唔係佢以為對外國法入嚟要翻牆啊嘛？點翻轉？ 我唔知道，未必係嘅，可能佢哋以為佢哋真係自己人先睇到。 係啊，即係外面入唔到嚟咯。 冇諗，佢哋冇諗到對面係睇住你，然後你睇住你自己嘅言行。 佢以為對面都要翻牆啊嘛。 嚇、啊！咁嘅結果咧就成個科林就鬧到一團糟。咁嘅結果嘅就係總 server 成個 NGA 全版禁言。應該係嗰啲最高 admin 嘅落嘅決定嚟嘅，即係總之最少有呢個權限嘅人嘅落嘅咩啦， 冇乜笑喎， 全版禁言。咁啊，然後就成個 forum 就後屘就係應該係最頂層嘅管理團隊，因為啲大 forum 有時候咁啊，佢頂層嘅管理團隊同下面啲版主仔咧未必關係嘅。咁佢就係、是、走出嚟解除禁言之後就佢見到。见一个又杀一个，就话呢个相关嘅事件不允许再讨论乜乜七七，个版主就褫夺佢个职位同埋永久禁言。其实因为版主之间中间仲有除咗删嘢之外咧，仲有好言相劝嘅。你到底知唔知我哋嘅立场啊？即系佢咁样同啲小粉红讲啊，啲版主同佢，你到底知唔知我哋嘅立场啊？即系正常人嘅理解应该系，其实我哋都有我哋嘅难处，即系你点样贴？貼支那武漢肺炎咧，我哋會俾人問責 嘅。佢真係唔知啊嘛，但問題係，即係真係以為，即係國家會幫佢哋噶嘛。 係覺得我一片愛國中心，你應該幫我哋先啱，佢哋咁樣諗啊嘛。但係佢但係咧，嗰陣小花熊上咗頭之後咧，佢將呢句講就係、是：你知唔知我哋立場啊？其實我哋係台獨狗啊！即係佢哋會咁樣理解咗佢哋呢句咁嘅好言相勸，結果就繼續嘈落去。咁然後版主做咗個好戇居嘅操作，就係、是、咧。 但是自己其實有安插人在對面，在台灣下面，我不知道是什麼神操作來的。總之結果就更加被啲淨係識睇表面嘅小粉紅坐實咗，你班友仔仲唔撚係台獨狗？終於俾我哋揾到啲卧底出嚟啦！我同版主告咗佢，跟住唔單止同版主告，仲要同嗰啲咩國家啲咩網絡審查機構直接舉報咗自己嘅想法，唔係直接舉報咗自己嘅論壇。咁最少先講啦，佢咁樣舉報咧，因為咁樣舉報法咧，你知大陸啲。呢啲咁嘅檢舉咧，其實可能真係會出事嘅，雖然未必一定馬上出現。即系咧咁啊，然後NGA 嗰扎頂層咧就嚇到鼻哥窿都冇用，屌啦星，因為呢次人知又唔甩啦。咁啊，結果就係呢個台灣呢邊自從之前就俾泰國屌打佢哋，今次咧就係台灣呢邊不費吹灰之力，不費一兵一卒。 自爆 用一啲真係我即係我哋睇完都係得啖笑嘅所謂情報 操作， 係啦，即係咧好緊啊！ 唔係好低能嘅情報操作，係信嘅人依樣樣。 係啊，雖然 K 都比較少見，但係你走上去高登，你每日你都會見到類似咁嘅貼㗎，即係嗰啲咩話啊？唔好話俾我哋聽，我哋有人喺警察度啊，乜乜七七啊，唔好話俾你哋，唔好俾啲警察知啊，嗰啲類唔係佢哋唔會叫警察啦、啊。唔好俾啲黑警知啊！唔好俾啲狗知道啊！我哋自己知好啦，好跟住話咧，即係呢類咁嘅嘢，即係阿林手足啦，其中一單經典例子就係即係阿林鄭老婆，唔係林鄭啊，林鄭老公，林鄭老公佢冠夫姓啦，佢係林阿林生係林手足，話佢唔拍手啊，話佢係手足，與其話係乜嘢，係話佢戇居，不如話就係拉阿林生落水，諗住咁樣做，咁即係咁嘅情報戰。冇人会相信㗎嘛，但係小粉红信咗。即係类似嘅例子就係咁样啦。即係阿林生唔拍手。 好灰呀。 连登班连登好似高登都有份玩嘅。就话佢係林手足。我似 Twitter 都有见过啦，话佢林手足。然后香港政府真係拉勾咗林生佢。而家嘅情况就係咁嘅情况啦。跟住仲係有人不满，有人不满意呢样嘢就告上中央。啊！呢、這個香港政府就包庇林手足呢個姓林嘅黑暴，竟然係林鄭老公。哇！我即係諗翻到呢個， 呢個連鎖反應真係厲害啊！ 即係呢個中國魔幻角度， 係啊， 厲害！ 哎，估唔到係咁樣整死自己嘅啫，你估唔到可以咁樣。 係啊，咁啊呢單之後，咁啊時序上之後先到 Steam 嗰單嘢。咁啊，大家咁啊，呢兩單例子就係講緊中國班小粉紅，其實基本上係冇腦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大家非常之清楚。 已經 係 群眾自白痴 啦。啱啱用之後，現實兩單嘢連續兩單嘢發生，話你聽，佢哋班友仔冇腦嘅。OK， 咁跟住咧就係跟住 Steam 啊，先講 Steam 處於呢個所謂嘅中國同非中國之間嘅對立嘅情況下咧，佢採取嘅態度就係、是。息事寧人，無限的息事寧人，大家一人小步，冇拗，冇成。 少句一人。 咁所以咧，之前咧，台灣係分，佢係一個同香港一樣係分做地區嘅，係並不是分做一個國家，即係佢有個兩個級數嘅，一個兩個層級嘅，雖然其實冇分別嘅，即係你國家列表就唔會有香港，唔會有台灣嗰陣時啊，而台灣隔離亦都香港隔離有香港之旗嘅。但是台灣隔離是沒有中華民國的支旗，即是青天白日保地強是沒有那支旗的。那在最近呢，他就將台灣列了做國家，還有在台灣隔離多出現回原本那支青天白日滿地紅，那就算是其實一個正常操作來的，老實說。那也都可能是因為這個台灣防疫相關這期大放光彩啦，這個大家看新聞都知道，我就不在這裡詳細說了。那可能是呼應他相關，因為時間點是這個那結果咧就係、是、你可以可想而知，啲手粉紅應該又係激到突突跳，會乜噶嘛？但係結果今次竟然分裂咗做兩派。先講有部分人會形容成為佢哋今次膽怯了，其實唔係嘅，其實唔係全部都是咁啊。小粉紅分裂咗做兩派，一派咧就係真係打機如命嗰種，係啱啱講古戰場嗰集，其實係呢種人嚟嘅，打機如命嘅小粉紅。一種就係可能都會打機或者會留意下，但係唔係真係咁 care 嘅小粉紅。兩派咧就喺大陸度打起嚟，點解呢？因為 打開機嗰扎就係嗰根。喂，大佬，你唔好亂嚟啊！即係 GF 得長溝咗 Steam 嘅話咧，我哋會撲街嘅喎。即係我哋啲記錄啊、買過嘅 game 啊、啲 skin 啊，嗰啲值錢嘅先講，斷百蚊美金嘅可以係。即係我啲 skin 啊，我哋啲卡啊，即係玩開 Steam 啊，就知啦。其中一個龍卡遊戲，就係一個非常之燒錢或者係可以好好賺錢嘅遊戲嚟嘅。我哋啲卡啊、skin 嗰啲已經全部係俾人搶買，因為呢啲係唔可以冇得離線噶嘛。你要 keep 住用佢嘅服務，雖然佢服務唔使俾錢嘅，即係你要 keep 住連線，你要連上個 server 你先攞到你啲嘢噶嘛。如果俾人搶咗，仲得了嘅？而家係點解有蒸汽平台？佢係即係所謂嘅中國服啊 ，Steam 嘅中國版啊，佢哋都冇移過去，就係我啲嘢移唔到過去。咁就係、是、如果你哋而家出征去，無論係對方主動搶咗中國，定係 GF 得搶咗佢，我咪大撚鑊。係冇錯，有呢個世界有樣叫 VPN 嘅，但係你 VPN 斷擊嘅咁 download 只 game 嘅話，你想 download 幾時？我玩 SV 係用 Steam 玩嘅。我更新一次 6.4G 啊，屌啦成 6.4G 用 VPN 开，人哋打完一轮我都未开到只 game 啊，即系咁嘅情况下咧，佢哋就好惊呢样嘢，所以咧佢就一开始就系、是、嗱、啊、大佬呢次嗱咩同其他小朋友讲下，大佬呢次唔好出征啊，嗱、啊、呢个纯粹系标示问题嚟嘅，就唔好咁大镬啊，唔系啲咩咁了不起嘅事，你哋冇乱嚟啊。一开始是这样的，但后来你就知道就小方向是不会理的嘛，即不玩开机的小方向、就想着要出征 的。慢外国跟着就说你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啊、为了我们国家我们可以屌柒这个明星，可以不玩这只，可以不买这样东西，你们打小震机有没有会死啊，他说是。即我唔知係啲，但係啲小朋友真係係啊，大佬手下留情，即係結果佢哋分咗兩派出嚟，咁亦都因為咁樣咧分裂咗出嚟咧，兩邊係顧住喺國內對鬧，咁啊暫時未見有好嚴重嘅所謂嘅負評炸彈啊、崩崩 man 啊、留言炸彈、kick 卡嘢啊，暫時係未喺 Steam 出現到嘅，咁啊好神奇地冇事，咁所以有部分人就直接將佢話哦，咁今次啲小粉紅驚啦，其實唔係所有小粉紅都驚。知道戰場並不在 Steam， 而是他們國內的支付啊，支付沒有，好像支付剷曬啊，好啲啲論壇啊、科林啊、貼吧、卡卡嘢就喺度嘈啊，微博啊嗰啲嘢，我見到兩班都是小粉紅嚟噶，互相喺度對鬧，咁啊鬧下就大家知啦，呢個泰國奶茶嗰單嘢一開始咧就出現咗個叫你媽死了 ，ESS 應該點讀啊？是啊。即系呢、這个，或者系 Chinese 咯，你妈死 list 咯， 啊、即系或者系呢、這个，即系因为佢哋好中意叫你妈死了噶嘛，我唔知点解啦吓，即系尤其是呢次呢、這个，应该系泰国啲人谂出嚟噶，唔系你哋包仔咁 Q 中意叫你妈死了，咁不如你哋啲人直接叫咗做你妈死了时啦， 你妈死了人咯，咪即系， 即系仲加咗中文就系你妈死了人啊。即係雖然我嗱呢個我抄翻我自己嘅 Twitter， 因為我覺得我好想俾多啲人聽到啊！即係一般我哋講咧，我哋鬧粗口或者鬧人，最通常都係做啲最傷到人嘅言語噶嘛。即係所以鬼佬會叫 fuck you， 直接屌你。咁我哋啊婉轉少少，屌你老母，就是、因為其實就唔係真係想同對方阿媽發生性行為啊嘛。其實主要係講緊。即系我同你，我系你阿爸咁嘅感觉啦，类似就系、是，即系西仔仲叫声，我而家屌紧你老母啊，仲叫声老豆，类似咁嘅意思啦吓。咁但系佢哋啲小朋友咁，即系叫你妈死了，就代表佢哋认为呢、這个你阿妈死咗一件令佢哋非常伤心嘅事，所以有人就话啊，佢哋真系孝顺啊。但我嘅睇法就系、是，有乜嘢人？是会认为这个天下没有东西比阿妈死了还要严重的呢，就是到现在都长不大的巨婴国的人就一直都要阿妈呵护了。阿妈死了有什么大不了，即在座有哪个阿妈不会死，即但是我阿妈不一定会被人屌的，即我都不一定会被人屌的，你明白吗？即阿妈死了到底有多伤，有多不怕hurt呢？到底就是一个， 我系呢个有原名，佢有咩伤害可言 嘅？即系我问一百个香港人，一百个都系有乜咁伤害啊？但系佢哋觉得好伤害。咁咪话唯一解释就系佢哋仲系嗰啲要阿妈养、要阿妈呵护、要阿妈爱锡嘅巨婴咯。 啊，總之佢就佢佢應該就咁啊，呢個就點講啊？呢、這個連續幾次發生咁嘅呢啲咁嘅所謂出征事件，然後再加埋個網絡嘅半鎖國化啦嚇，即係我覺得佢，而且呢條方向應該係呢、這個呢條單程路應該係會繼續行落去嘅，即係佢個鎖國程度會越嚟越強嘅。因為咧，我哋啱啱一路都講過，好似成日講 VPN， 先講啊 ，VPN 原本嘅作用咧，其實係我連翻公司，令到公司個 server 以為或者係判定我為內聯網嘅成員之一。進而俾我哋去，俾我去調用一啲權限嘅，通常都係。即係譬如我個 server set 咗，我入邊個 data 呢個聯網呢、這個內聯網入邊，任何機都用得嘅。咁但我如果外邊連絡嚟，咪用唔到咯。嚇、 啊！ 咁可能我要 冇問題啦、啊。 我要 work from home， 而家好多好興講 work from home 啦。 咁、啊、要開 VPN。 咁我哋開 VPN 話俾個 server， 話俾香港聽，我都喺 server 入邊，你虛擬一個內部位置出嚟，話俾個 server 聽，我都係內聯嘅一部分。係本來咁樣用嘅。咁但係佢哋而家大陸用嘅 VPN 好多時都會變成咁樣，而呢嚿嘢其實唔係萬能嘅，因為喺根據我喺大陸生活咗幾年嘅經驗咧，就呢嚿嘢咧逢親春秋二祭，即係簡單講就係六四啦，阿趙紫陽釘瘡嗰陣時嘅釘瘡紀念日 啦， 即係呢啲咁嘅時間啦，所謂敏感時間咧，成個 server 就會死曬嘅，所有 VPN 都會連唔到噶啦。其實大陸係有能力去鎖曬所有 VPN 嘅， 揀鎖白鎖曬。 其實好簡單嘅，因為咧 VPN 係點解可以跨到牆嘅原因，就是因為咧佢係一個加密連線嚟，所以你唔知入邊寫咗乜嘢，所以你冇辦法過濾入邊嘅嘢。呢、這個技術上啦，咁問題就係咧， 我物理上刪你嘛？ 我可以將所有加密連線通通唔準連，我即係之前我係睇唔到，所以唔知你有冇，即係簡單講， 我直接唔俾你過 咯。我當我係警察，我睇唔到你有犯罪，所以我就俾你過。咁而家又講緊，我只要睇唔穿你係咪有犯罪，即係譬如你個海關 X 光機，咁可能有啲嘢特殊防 X 光盒咁樣，即係令 X 光過唔到嘅，我淨係見到黑掹掹一嚿。以前真係我睇唔到入邊係乜嘢，所以唔拉。但係佢只要拍個掣，要摸我睇到你有啲咩手槍啊、白粉啊、乜乜七七，要摸佢直接睇你嘅物品。要摸就係你，我見到個黑色嘅箱，我無論你入邊係乜嘢，就算你入邊啲嘢本來係合法嘅都好，我照拉你。佢可以做到咁樣嘅，我覺得絕對可以做到咁樣噶。各位小粉紅或者係身份 light 嘅嘢咧，冇咁興奮，冇以為 VPN 萬能，或者係悲觀者都冇認為 VPN 咁萬能。只要大陸肯，佢係可以將佢全部列斷曬嘅。 簡捷啫嘛，真係。 係啦，咁啊，所以就即係大陸相關就呢方面相關就講到呢度啦嚇。就好多大陸相關新聞，因為我哋已經過咗好耐啦。好啦，咁啊講啲輕鬆少少嘅呢個 B 站關公事件，第唔知幾多集 B 站啲關公嘅都叫做 啲大長篇嚟噶嘛。 大家知道呢個公主連結 Princess Connector 嘅手機 game 啊，即係嗰只係第二隻嚟嘅第二座。咁就終於出台版，唔係終於出出完中日版出台版，出完台版就出埋大陸版啦 B 版。 系啦，咁啊，又系 B 服代理啦，又系 Bilibili 代理啦，吓。咁佢出廣告的時候，咁啊出咗個廣告咧，就係將應該係全上海500個呢個巴士站，佢哋叫公車站啦嘅站牌，全部加咗個公主連結落去嘅，即係其實即係等於車身嘅廣告啊嗰類嘢啫嘛。本來冇乜嘢嘅，好死唔死咧，唔知邊個賤人諗一條橋出嚟。即係佢原本咧就係佢寫咗公主連結，即係個主字叉咗佢，加個膠字落去，變咗公交連結。你先公交，你全家都公交，你話我老婆係公交啫。 邊個唔惡得啊？ 即係唔撚，因為即係 Bilibili 嘅廣告團體賴嘢，真係唔係第一次噶啦。即係呢啲奇奇怪怪喺老婆相關嘅事情入面咧，搞公關災難咧，真係。 上次 FGO 好似又係咁嘅。 係啊，上一次咪 FGO 咯，即係仲有係一隻玩家之間好多時都會強調老婆嚟老婆去嗰啲。 堅係 NTR 上癮嗰班友真係。 成班都係嗌同一個人做老婆。咁即係點知咩叫崩口人忌崩口碗啊？喺咁嘅狀況下，你話佢公車？ 即系 咁呢个事实嚟嘅，呢大人唔可以讲嘅。 好啦，咁啊，都系仲有一样同一样诶，同诶同呢个台诶中国版嘅公主连嘅就相关嘅。咁佢啱啱开 server 冇几耐嘅啫，咁啊结果就系开 server 第一日就诶嘅当日嘅营收系十亿 yen， 开 server 第二日加埋一头两日啦，31亿 yen。31亿 yen 系一个咩概念咧？啲人成日用嘅例子，因为我唔知系第一个报道之后，好多人都跟住用啦，定系乜嘢啦？第一个月嘅成个月嘅营收系31亿 yen。我、呢、這个我冇查到，好似第一个月成个月营收系10亿 yen。即係一日頂咗人哋整個直鏡開開 server 一個月，嗱、所以呢個比較係唔公平嘅，因為咧喺PC Connector 第二代嘅手機 game 啱啱開的時候咧，其實冇乜人識嘅，直鏡出咗兩年，兩年前你識唔識呢只 game？ 除咗我之外，我冇乜人識嘅，因為我係用第要用上一隻 game 開始玩起，咁所以啱啱出嗰時其實冇人識嘅。你用翻近期啲嘅例子咧，十億 yen 咧，其實2020年嘅一月，佢嘅总营个一月嘅总营收系42亿 yen。咁当然你可以话，相对呢个数，两日31亿，其实都几恐怖嘅，系冇错咧，系几恐怖。但你只能讲，你基数大，人口大，又肯人傻钱多，肯抌钱乜乜七七啦。咁然后入边出咗好多八卦啊，啲八卦就唔讲啦，冇咁多三分时间。总之就系佢哋买得几恐怖吓，咁然后即系啲人就开。即係開外掛乜乜七七嗰啲層出不窮，一隻 game 其實係有外掛嘅，當然好多 game 都有啦。咁然後咧個官方就走去嗰啲應該係貼吧嚟嘅，佢係貼吧嘅管理員就走去答佢，就走去真係話喂我哋我充值咗3万蚊，你只不過開下掛，你哋咁樣就一下就永 ban 我，會唔會太過分啊？跟住個官方出嚟嗰句咧先好笑，佢話：根據我哋嘅記錄咧，你係冇貨到30000蚊嘅喎，到底你嘅貨金記錄到底邊度嚟嘅咧？請你解釋一下少少，先你解釋一下先啦。即係總之一個非常串嘴嘅回應。總之嗰邊就貨得好恐怖，簡單講係好啦。咁啊，都係啲 online game 相關啦，就呢個 FF 7 remake。咁大家都知啦，最近其中一隻好紅好紅嘅 game 啦， 系啊，好紅紅啊！ 喺大 咩 Tifa？ 喺大陸又不意外地又禁咗 咩？又系咁就系 FF 都系咁样噶啦，唔系咩？ 唔系每集嘅 FF 都禁嘅，即系 都系反咩嘅啦，反革命嘅啦。 有人就话系因为啲松饼去影射咗中国人，有人咁样讲。有人就話入邊個組織反極權嘅係一個反極權嘅組織，所以暗示台獨我話港獨。總之冇人知道真正原因嘅，大家都係估估下啫。總之但係結果就係 FF 咩又俾人 ban 咗啦。所以我見到網上就有一頭就係成班人指住佢哋一個玩緊 FF 7 remake 嘅指住佢哋嚟笑，玩緊動心嘅指住佢哋嚟笑，玩緊啲乜嘢嘅指住嚟笑。 係啊。 咁 即係好慘啊！做呢、這個 生而唔係你唔好話冇玩 game 玩咧，生而為中國人就已經夠慘噶啦。所以我對佢哋有 咩生而為中國人感到抱歉啊！ 所以我哋對佢哋一路都有少少嘅憐憫之心啊，向來我都有少少嘅。你睇佢哋咁 Q 慘， 唉， 先咁啊！不過就呢、這個唔得啊！咁啊，仲有單啱啱提到咧，咪話提到佢做個點啊？個。官方廣東官方落咗個命令啦，嚇！北京上海都有跟進嘅啦，應該係全世界都全中國都會跟進。 全世界唔大鑊。 啊，嗰、那個所謂嘅鎖國令啦嚇，半鎖國令。咁、其中一樣咧就係話禁止換皮，咁啊有隻 game 躺著又中槍嘅，嗰啲就叫做著雲。應該我身邊都有唔少人玩嘅，雖然我嗰陣時我就喺度話大佬啊，日本麻雀咁 Q 多，點解係要玩嗰只啫？日本脱衣麻雀都咁撚多，有個隻 H gaming 又。系咪一日？我都嗰只唔系 H game 嚟嘅啫，嗰只有少少 清涼 少少嘅啫。咁啊，點解係要玩只大陸 game 咧？你知嘅喎，嗰刻大家已經知嘅咯。咁啊，自從啱啱講嗰個規矩出咗之後咧，嗰只雀雲咧就無限期然後維修。咁啊，應該係皮爾修啊。咁啊， 壽終正寢啊！呢個 應該係兩個原因嘅。因為佢係第一全球同步， 佢雖然有中國版，亦都有台，應該有中國以外版，但係其實個 server 係共通嘅，即係資料係共通嘅，你係可以同外國個玩家玩嘅，咁啊同呢個全球同服嘅，即係禁止全球 同服，所以就全球中服 啊，咁啊呢個係禁止咗啦。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咧，其實呢隻 game 係一隻唔係換皮，佢係調翻轉翼換皮嘅，即係咧佢係 佢先係原型， 佢係冇攞到版號，一隻冇攞到版號嘅遊戲嚟嘅。咁佢點樣去有一個有版號營運咧？佢就係同一間公司之前出咗隻 game 叫做《水晶碰碰》啊。咁啊佢所以佢就出雀雲的時候，佢就將隻雀雲叫咗做《水晶碰碰雀雲》，即係當成係同一隻 game 嘅新版本咁樣去做。去咁你就攞咗全本水晶碰碰個版號，咁你就唔使申請過。咁喺呢個新規例之下，咁就係一個禁止行為嚟嘅。咁啊仲有呢、這個咁啊，結果咧就成隻 game 就咁 GG 了。 係， 即係只能月經，好似唔止月經，我哋唔止，我哋密到好似唔止係 日經嘅啦，就係邊？ 好似每一次我哋講呢個開始，唔好玩中國 game， 真係唔好玩中國 game。 但有個問題喎，依家佢。有啲好多中景都開始扮日本手游喎，咁啊點搞咧？其實 從咁講啊，其實好難，唔難尋根究底噶。 係當然啦，即係我都明嘅，但係即係點樣講？即係見個世係，即係其實依家係啲日本仔都玩嗰時都唔知 道。因為你查嗱，日本仔有個先天性嘅缺點，佢哋 IP 喺日本 啊。 點解會咁樣？因為如果你 IP 喺香港的話，你去查一隻日版遊戲啊，而佢有相關的中國資源嘅話咧。佢係會優先顯示中文資源俾你嘅，而家 Google 特色係咁噶嘛。 嗯、 如果隻 game 係中國遊戲做到好日本，然後賣到去日本嘅話，你會揾得翻原，你會就咁，你就算你 Google 係日本版嘅名，你都會見得翻原本中文個名嘅。 啊哈！ 即係或者係甚至你當然呢個係被動式噶啦，但係你甚而家嘅狀呢個而家嘅時勢之後，我係建議各位咧，你直接揾咯。你直接揾一揾佢系咪中文，因為好容易揾嘅就你下你一個網頁最下邊咧，一定會有啲 copyright 啊嗰啲 cut 嘢噶嘛，你將啲 copyright 嗰啲公司名咧丟上 Google 啦，你好快就揾到相關嘅嘢。即係 查底先。 呢個係我點樣揾即係公司來頭係乜嘢？我做報道個寫稿嗰陣時點樣做嘅，就係、是、咁簡單嘅啫。點解就因為講緊係冇錯，你可能覺得咁我。我唔講港獨，我唔講台獨，係中國香港及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嗰啲部分。我係藍絲，甚至我係紅絲。 咩啊？我做緊偉大，我做呢個偉大偉大。 我偉大祖國乜乜七七唔緊要，即係我紅到發黑冇所謂，即係冇問，即係 OK 係冇錯。但係咧，你唔知你隻遊戲幾時有啲咩貓膩嘅，即係台好似係北京叫叫法貓膩二啊。即係你唔知入邊有啲咩粒濕嘢咧，啲咩麻煩嘢噶嘛？ 頭先嗰個已經係例子啦。 雀雲呢單就係咯，我 就係因為佢因為偷雞用咗你個另一個版號。係 咯，我即係你呢啲嘢點知啊？喂，呢啲嘢真係唔爆出嚟，你真係唔會知喎。版號呢啲嘢係國家檔案嚟 嘅。咁啲係咯，註冊嘅嘢啊嘛，唔關你事嘅喎，其 實係。即係，但我如果我知道係一隻中國製嘅 game， 咁我就可以唔使玩佢了。就咁簡單， 即係有個風險就係話，即係有乜事出嚟，你真係凍過水咯。 好，你可能覺得係好麻煩，但係呢樣麻煩啲啊，定係你玩兩三年嘅心血，突然間 係啊，即係嗰下痛咯， 毫無先兆話聽收咗皮， 突然間一日之後冇咗喎，唔係有幾日幾個月時間俾你咩喎執？ 係啊，啱啱講公主連嘅，我唔記得，因為佢係 Bilibili 嘅代理㗎嘛，所以佢每日只能玩一個半鐘頭。系啊，你到咗一个半钟头嘅话咧，佢会跳提示出嚟弹 game 嘅。咁我谂紧啊，我嗱而家我哋台版同日版都玩紧打紧工会战，通常一打工会战咧就打成日噶啦。虽然系你冇错，你只需要出三刀，即系三次嘅波子战就完成当日嘅战斗噶啦。咁你全工会90刀到底点样喺一个半钟头之内完成咧？我就真系唔知佢哋要点救咯，大家拭目以待，睇佢，大家全世界就花晒个状态，睇佢哋点样个半钟头打完个公会战啦。 吓， 即系所以好玩，即系我见有啲日本嘅大佬，即系真系大佬，即系啲 YouTuber 啊，即系游戏型 YouTuber 啊，真系出好多攻略啊，嗰啲嘢啊，嗰啲大佬啊， 播多片嘅啫， 系嗰啲坚人嚟啊，即系佢教你点样打得最劲啊，嗰啲啊。佢好奇之下走去試下玩中國版， 跟住話中國版如何那樣，甚至有個走開始學中文添。諗緊，人活得好地地，做乜要玩 B 服呢？人活得好地地，你做乜要玩 B 服先？你係咪嫌命長？ 唔好踩死個坑啊！你會翻到轉頭。 即系你净系一日净系准你玩个半钟，你系大镬啦！我净系可以赖个老婆个半钟，即系咩事啫？而家 都系嗰句，唔好自寻短见。 啊 ，OK 啦，咁啊，即系你相关呢啲好，即系日经呢啲真系唔系日经嚟啊，周经啦！我哋一个礼拜录两个礼拜录一次音，但我哋几乎每个礼拜要讲一次。即系因为我哋一个礼拜， 真系好彩，即系仲未到日经嘅时间。 嗯，即系其实对我嚟讲几乎日经噶啦，即系日日都要提住佢哋包仔噶啦，真系即系好玩唔玩就去玩，即系玩中国版，即系咁啊。不过咁就 啲短剑唔系温子层嘅， 喂，但系都系嗰句好地地大把 game 玩，尤其是啱啱雀搵我最戆居，日本麻雀点解系要玩日中国版嘅？点解玩中国制嘅日本麻雀咧？ 咁咪瓜咗咯！ 日本咁多麻雀，咁多脱衣雀都有啦，即系对战嘅又有，你要角色各样对战嘅又有，你要美少女脱衣嘅大把，即系点解系要玩咩啊？即系仲有单中国相关嘅呢个 VTuber， 一个叫兔田嘅 VTuber， 唔识佢真系唔识佢呢啲新进的。就嚴上俾人又俾人出征，點解呢？因為佢就佢嗰個佢出喺點講啊？佢係佢出個出片嗰陣時咧，就會有啲字幕組將佢幫佢搬過去 Bilibili 度，同埋加上中文字幕，咁啊令到養咗一班中文嘅 fans 啦。咁跟住某日咧，佢就貼咗一條另一條片，佢貼嘅係 Lico 嘅片，佢貼啲人都係搬運嘅啫，因為佢好似係主力喺 YouTube 上面噶嘛。佢就貼 Lico 嘅片，然後 Bilibili 啲小粉紅就崩潰了。嚇！我哋生你養你，即係講到自己好似再生父母咁嘅態度啦。所以實際上唔係啊，我哋支持你咁耐。你竟然走去贴对家嘅片，对家嘅站，而唔系贴我哋 B 站，咁然后佢就呢件闹咗一轮之后，咁佢下一次再生放送的时候咧，咁佢开咗 Bilibili 嘅一个站，嗰个系官方字幕组嚟嘅，咁佢就开咗个Bilibili 嘅西，然后啲小朋友又唔高兴啦，我哋屌完之后，你先走嚟我哋开 B 服，咁啊算是喺我哋 Bilibili 度上片，算是什么啊？即系我知道大家听到一嚿云，因为佢哋真系咁无理取闹。 即系点样讲啊？我转片又唔中意，我直接上嚟开片你又唔中意。 即系我贴 Lico 嘅你又唔中意，我过嚟 B 我过嚟 Bilibili 我开你又唔中意，咁你想我点啫？ 唔系咯，关我服侍。 即系咁啊！即系类似嘅事件，我记得仲有个 VTuber 都系类似咁嘅状况啫。不过嗰个咧就系特登嘅，嗰个就特登搞，但我唔记得佢个名咯。总之就是。班小红真系系咪锁咗喺屋企得闲冇事做？呢、這个月啲花生真系多恋到咧，啲丑态真系多嬌到，即系慌死全世界，仲未要够嫌弃佢咁样，好似即系日日即系，好似隔一两日就听我啲佢听到佢哋啲新闻走出嚟噶啦，即系咁啊！所以今次我哋系我好似讲个几钟啊。 未到就去我夹埋啫，夹埋系，但 加加埋埋嗰个成个钟呢、這个 都差唔多。 花生鸡讲下嗰个， 买啲碎零碎碎嘅由佢啦，呢啲就差唔多噶啦。 即系所以原本有咗啲零碎嘅，我唔讲啦，啲大嘅我就讲晒啦。我讲嗰啲大 系啊，啲太碎嗰啲，即系都系唔系最大问题系都系同一类，都系 换啊， 新翻过呢种。即系啱啱讲嗰啲都冲比较新鲜 ，V two 版我唔会再讲噶啦。 唔系依来讲， 买最惨系真系。都是同一套路啊！系 最爆嗰下喂，大佬你可以夠膽死，可以零，可以喺单单呢种情报战，仲要系大家会指住佢嚟笑嗰只情报战。 不过讲真啦，你有 啲 搞好啦。而家好多 YouTuber 而家真系救命嘅，尤其是嗰啲咧外型 YouTuber 咧。 哦、 因为我只跟开睇开几个，一个专做交通工具嘅，即系搭火车啊、搭飞机嗰个。 阿叔啊， 阿叔咯， 阿西装，阿西装， 西装有咯。 哇，西装救命咯！我唔系咁中意，我中意街面多啲。 佢话你救命咯，即系喂。你 好简单啫，你转型做呢个美少女虚拟 YouTuber 咪 算啦，佢即系做鬼到嘅你啲。 唔係佢最慘係佢唔可以亂出，依家好難出到外面嘛，驚有人嘈話話咩，或者大大菌啊嘛。 嚟嗰個叫咩巴美肉啊，即係呢個 Vtuber 嘅名詞嚟嘅，呢個肉體瘦身什麼咧？ 啊，估唔到你睇 shoot 嘅，我都估唔到嘅。 啊，即係你轉型嗰啲你都。我做到嘅好認真，一個 caption 嘅 cam， 再加個程式就做得到噶啦，咩人都做得到嘅，放心。所以點解 Vtuber 好多咯？雨後春筍爆出嚟就係得啦嘛。你只要一個相關嘅程式，甚至你唔使你自己識寫嘅，跟住加個 cam 咧，你就可以做得到噶啦。聲嘅問題咧就冇變聲啫嘛，係好容易通過即時嘅語音轉換，由一把老聲變成一把美少女聲。甚至你係咪唔記得胡良大叔啊？胡良大叔係用翻佢自己本男人打男人聲嘅，大把人掟住去舐。 我算啦，依就 OK 啦。好啦，咁我暫時就唔講啦。咁樣 係呢個地球以外嘅花生，其實全部都係花生嚟嘅。 好啦，咁下兩個禮拜希望會比較啲有啲新鮮花生啦。屌就呢大陸啲油壓花生，其實 今次啲大陸花生其實好爽 嘅。係啊，睇 真係好，因為真係聞所未聞，未見過咁恐怖。 都話妖異聞錄嚟啊嘛，呢食啊。OK， 好啦。咁下兩位再見，拜拜。